責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喎，揾鬼睇咩？ 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彌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 好啦，周老闆就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回頭啦，終於呼添上。 唔使唔好意思，你係為公事。 係啦， 唔好意思。 咁咧就奶媽就推出呢個青年共享空間係嘛？ 係喎，佢係今朝咧喺開即係行政會議之前， 突然間 咁就突然間公布，咁就 所以新聞都未有喎、啊，你 check 過？ 佢就唔係即係個計劃咧，就唔係突然間公布嘅，佢喺施政報告有寫。 係有寫。 不過佢話禮拜五咧就會開個 press con 同阿張建中。咁就會宣布啲細節， 即係喺個施政報告就冇 detail， 冇嘅，冇嘅， 冇個政策啫嘛，得個 係啦，即係只係有一個咁樣概念， 就話有六萬幾尺， 係啦，就話已經揼咗六萬幾尺嘅即係工廈，係啊，同啲業主咁呢啲就可以放出嚟咧，就做一啲青年共享空間，跟住就講埋，原來咧呢度有兩個單位會負責去管理嘅，暫時、就係數碼港同埋藝發局咁樣。 咁 因為 咁你係藝發局㗎嘛？係 啦，咁我藝發局委員，所以今日都有 咁我哋好多查詢。符合青年嘅定義咧？ 應該唔嗱，我如果 照有冇年齡歧視㗎？ 嗱，我睇施政報告咧，佢裏邊講話即係如果青年要申請做嗰啲乜鬼咩中央政策組嗰啲咧，佢就係18-35歲嘅。咁我唔知佢呢個 青年我做過啦，嗰啲我唔申請啦。Okay. 我想攞個 space 啫我。 咁我唔知佢呢個青年18-35歲呢一個標準係咪成個施政報告都 apply？ Lance 幾多歲啊？ 過一年。 哎呀！ 哎呀！ 我哋全個台最細啊你啦！ 哎呀！ 唔係年紀。 係咁，於是就即係今日都有啲傳媒咁嚟問我啲嘢啦。咁但係其實因為我哋其實裏邊都好多細節 都未知嘅，係 咪？喂，但係其實呢個咪好奇怪咯。嗱，你哋藝發局 交俾你哋去管，交俾你哋，而你哋乜都唔知。 原來你哋仲未有資料，我覺得呢個又好似好倉促，又因咩事會搞成咁咧？ 應該咁講，我哋又唔話完全唔知，因為藝發局有即係去管理開即係黃竹坑 Genesis 嗰、那個即係工廈嘅藝術空間嘅經驗嘅。咁我相信係呢一種模式。去將佢套去而家新嗰啲嘅即係 space 嗰度嗰啲空間嗰度，咁但係究竟係因為佢講青年共享啊嘛，咁嗱 Genesis 嗰只就真係喺一層嘅工廈就間開咗17個單位，咁就17個藝團去租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共享， 但唔係團體喎，係青年喎， 係啦，青年仲要共享喎， 唔係團體喎， 咁你點共享法 咧？咁可以變成一個大被同眠嘅地方咧？ 啊！你硬系就諗呢啲咁嘅嘢喎， 即係嗰啲係行為藝術， 係啦，行為藝術啦，或者係交友地方都得，交誼地方都得㗎，係。 係係。 嗱，但我覺得又幾符合阿777嘅 style 喎，因為佢都係中意閉門做嘢㗎嘛。 同埋係即係有一似乎係有一啲嘢，度掂咗啦，跟住就砰掟出嚟，跟住下面啲人做啦咁樣，都有少少咁嘅感覺。咁都有少少似即係西九當日咧呢個一個即係故宮博物館咁樣，無端端話簽咗啦咁樣，咁跟住。嗰陣時我就打聽到，原來西九好多當中嘅人士咧都唔知呢個計劃嘅。 我當然係啦，所以我就話呢個閉門做嘢就係佢嘅 style 嚟嘅。佢覺得條橋好絕嘅，所以我而家掟出嚟咧就天下歸心㗎啦。 係啦，咁啦。 咁所以唔歸心嗰啲就別有用心啦。後面通常有 CIA 啦、肥佬黎啦，同埋香港電台嘅幕後勢力支持。 係。 咁咪睇你邊範啦？你就 香港電台搞掂咗啦。 係啦，咁就而家承債啦，加咗取代咗香港電台。 哦 ，OK。 嗱，咁啊，講翻呢個即係777就係呢、這個就薯片啊，呢、這個做港台節目嘅嘉賓主持咧，就搞到一場大龍鳳出嚟。 喂，講啲 fact 先嚇，講啲 fact 先，然後跟住先評論。但第一就係話咧，呢、這個嘅有關香港電台嗰個節目就叫香港故事，香港故事。咁佢就話，究竟佢係嘉賓，佢係主持啊，因為其中一個嘉賓咧。咁而家我揾聞啲新聞咧都未知，因為個 promotion 都已經係拉咗落嚟啦。 同埋個節目都未出街嘅，其實 都未出街。廣播處長就知㗎。 啊，問下廣播處長咪阿梁家榮 咯。梁家榮係咯。 啊，咁然後咧，而家咧就話阿薯片係冇申報啊嘛，呢個工作係冇申報。咁咧我咧今日咧就專登睇曬有關呢一個嘅所謂嘅咩退休之後個政務政治。任命官員， 政治任命官員 啊，就唔係公務員嚇、就有關嗰個委員會嘅一啲嘅detail 嘅資料咧。嗱，最少我阿細良可以補充，我 係真係睇唔到有一個嘅要求叫做申報嘅，我係睇唔到嘅。嗱，佢只係定明清楚係咩咧？就係話舉例，就話你如果涉有啲受薪工作啊，有咩工作嘅時候咧，涉及嘅係咩咧？就係話商業啊、專業啊呢啲嘢有嘅，但係係咪必然申報咧？嗰度嘅文章裡面、文件裡面咧係冇呢個要求嘅。即是说你是可以不申报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是你自己判断。但我看完文件，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你退休之后你的所谓的 activities 是会不会有一些所谓涉嫌这个文件里面所讲的，即包括破坏政府的形象 涉及到可能有利益冲突这些。如果你有什么怀疑呢，你就可以是问有关那个委员会，那就叫做申報，但沒有這兩個字的。所以我就會說，喂，如果我們先講個 fact 先，今次現在無論是777或者其他所有的建制派對於胡蘇貞的攻擊都是不公平的。因為為什麼呢？沒有一定要我的 activities， 我退休之後的 activities 沒有一定要申報的，而是因為我的判斷是不用嘛。 但很簡單，我經常覺得用馮偉剛的講法三個字就講完了，關你春事或者關你差事都得，或者關你 L 事都得，個 L 字搣咗佢。 O K， 嗱，好簡單，呢個制度本身，大家要明白呢種制度係咩政，一種咩精神嘅制度咧。嗱，大家唔好俾777同埋其他建制派誤導，呢個唔係一個申報或者係審批制度。 嗯， 你要搞清楚。 嗯， 申報同審批制度咩咧？就係話你唔得到我准許嘅話，你唔可以做。而你任何嘅工作，即使唔收錢都好，都係要我批准你先可以做。 嗯， 這個就是叫申報與審批。 這個就公務員有這個要求， 公務員有這個要求。我離開政府之後，如果我在理工做事，我就要向政府得到政府書面批准， 要批准 的才會請我的。如果不是，我沒有封信他不會請我的。 但這一班所謂的政治任命官員，政治任命官員是沒有這個要求的。 Political officer 是什麼呢？因為很多時候他們出去一定是要有 post-service 的 employment 的。 嗯， 很多喂，大佬嗰啲有，即係雖然揾唔到食啫，我知道臭曬袋嗰啲，可能都可以做保險噶嘛。譬如某人咪咯， 或者寫專欄， 係啦，或者寫專欄咁樣，總有人請你噶。 係 咁啦，嗱，呢啲咧就係咩咧？如果你覺得你唔 sure 有冇呢個 conflict of interest， 係啦， 嗯， 或者將來有呢個官司嘅危機， 嗯， 俾人話你咧就係呢個延後利益好乜都好， 嗯， 以權謀私好 啊。 穩陣起見，你就可以問一問呢個委員會。喂，我而家咁樣上嚟城寨接受劉世良訪問，究竟呢樣嘢得唔得咁樣？ 嗯， 唔係，我而家唔係得唔得，我而家知會你咁樣。 佢睇過之後，有冇意見啊？有冇意見俾我？ 佢睇過之後，佢會話俾你聽 ，OK， 或者即係佢唔會， 或者我唔 recommend 你去 咁做。係啦，我唔 recommend 你咁做，因為劉世良咧同林鄭月娥嘅關係唔好咁樣。咁咪得嘅，我覺得佢如果咁寫嘅話都得。咁但係咧。所以我就話咧，好多人話佢冇得到批准去做咧， 係唔使批准。 呢個係完全錯誤嘅，亦都係完全含薯片於不義嘅。 嗯， 根本上嗰個唔係一個審批制度，而係話你要 protect 你自己，唔想觸犯到呢啲嘅即係俾人視為 係啦 利益衝突嘅嘢， 係保護自己。 你保護自己嗰陣時咧，呢個委員會又提供一個保護罩俾你。 嗯， 其實個委員會係一個罩嚟嘅。 嗯 你笑咩？罩好多種啊，可以係嗰啲 你嗰啲手勢啊嘛 ，IQ 博士嗰啲透明罩都得噶嘛。 即係佢呢個係一個高級嘅， 係啦，一個高級嘅罩嚟嘅。咁你人哋質疑你啦，你咪話：喂，我報咗俾政府聽噶咯噃，咁樣冇意見啦，咁咪得咯。 嗯， 所以咧，胡蘇就自己做咗個判斷，我唔報個原因就因為我嘅判斷就係冇問題， 冇問題嗎？ 咁樣就應該冇問題。 冇事噶。 包括最重要係咩咧？請佢嗰個係一個叫做香港電台，係一個隸屬於政府嘅公營部門嚟嘅，係，政府部門嘅一部分。 係 香港電台有咁多個呢啲嘅資深嘅公務員喺度，亦都請過咁多個呢啲離職咗嘅 political officer 上去做節目。 嗯， 佢又點會唔知道嗰樣嘢需唔需要特首辦審批咧？ 嗱，根據眾新聞嘅報導咧，就據說話。港台的人咧，亦都作出一個專業的判斷，就係唔使報嘅。 係啊， 即係同阿胡蘇貞講係唔使報嘅。 好簡單，胡蘇第一件事唔係問777，佢一定係問港台嘅監製，喂，跟規矩辦啦咁樣。個監製就會話俾佢聽，我唔使嘅呢啲。 啊，唔使 咯，咁咪完咯。 嗯， 其實佢哋都好熟悉啲規例噶嘛，老實咁講。 喂，佢唔係第一個上去香港電台嗰度做嘉賓主持啊嘛，大佬。佢之前做咁多嗰啲義工嗰啲， 佢做過好多義工， 犬又裝塵友，又咩黑暗對話。 黑暗中對話。 喂，仲有咧，佢又做過呢個教書咧，香港大學係咪？係 啊。 喂，依啲全部即係根據眾新聞所講，連香港大學當時嘅政府有關嗰個嘅都話唔使報喎。 嗱，最重要係咩咧？傳媒咧就講一啲唔講一啲。嗱，而家咧香港嘅傳媒係好多不可信， 嗯、 就係話咧，因為佢唔係講出事實嘅全部，佢係講出部分嘅事實嚟誤導你。咁、 嗯、 就話咧，有條蛋散叫梁乜鬼話 ，political officer 個名字都讀唔出嘅，梁國梁咩國啊？副局長嚟嘅。 哦，我知啊，你去報啊嘛， 系啦， 佢去申報嘛，佢可以申報啊， 唔係報啊，佢有知會嗰、那個， 佢有知會 委員會， 嗯， 做港台一個節目， 係啦，但呢個係佢嘅事，點解咧？係因為佢熬底又好，佢判斷能力有問題，哦、智商有問題又好，係佢嘅事呢、這個， 哦， 因為既然一開始嗰個唔係一個審批制度嘅話、嗯，你就唔可以誤導公眾就話嗱呢條蛋散糧乜鬼都報、嗯、啊！你咁資深嘅公務員你唔報，你而家做咗呢、這個。財政司你而家做咗 KOL 就大曬啦，係、 嗯、 咪？你當自己徐少華得噶嘛，係嘛？所以我就話呢啲就係咧誤導，嘗試咧去編呢啲咁樣嘅嗰條蛋散出嚟咧，就去懟啊胡鬚嗱，呢啲就手段咧，我覺得係好鬼小家嘅真。 所以咧， 一件雞毛蒜皮嘅事，乜嘢人會搞起佢啊？你話 嗱，我都話啦，嗱，都係想作一個總結。你首先要搞清楚嘅事實就係話，其實係冇作出任何要求，你係一定要申報嘅，冇，亦都冇嗰個所謂批准呢個問題。如果佢俾個 recommend 嘅意見你，你唔好做啦，佢都仲係可以做嘅， 係， 都仲係可以做。嗱，點解咧？嗱，大家要搞清楚個道理就係，因為咧嗰啲政治任命官員不是公務員，因為佢哋係咩啊？佢哋隨時下一屆冇得做嘅，咁、 嗯、 但係公務 規規管比公務員寬鬆好多。 寬鬆嘅，你如果你話要求 審批啊嚴格好多、嗯。 你如果屈要求呢啲嘅政治任命官員咧，佢之後咧嗰、那個好 harsh 嘅嗰、那個任即係再重新入職嘅條件係好 harsh 啊，就冇人做噶啦，因為你嗰個唔係一個長俸嘅。 咪同埋你見到馮偉剛做完之後咁，你都冇人做噶啦。 喂，但係咧，即係係啦，如果咁計，即係呢個講法。咁即係梁振英佢做嗰兩個嘅公司嘅董事，佢都可以唔報嘅喎。 其實係， 所以佢咪做咗個決定，佢唔報咯。 係啦，跟住傳媒就所謂踢爆佢嘅時候，佢又走牛底走去報，即係或者走去知會 啊。 咁其實佢都可以 補充話非牟利啊。嗱 嗱， 你搞清楚 有 case 㗎，佢唔同，佢同胡鬚係完全唔同。 啊、 胡鬚嗰個咧就係所有嘢透明嘅，大家一望就知㗎啦。做港台節目係做乜嘢？係 啊， 講啲乜嘢大家睇到嘅， 睇到啊嘛。 係啦，就算佢播歌。佢播一首叫做誒呢、這個誒、你沒有好結果點俾林鄭聽，其實都冇問題噶，係咪大家聽到噶嘛？ 啊， 大家見到噶嘛？係咪你咪最多咪話佢 mean 咯咁樣，由公眾輿論去制裁佢。 涼薄啊，話佢 係啦，話佢涼薄咁樣咯，係咪總好過林鄭去頒呢個英勇勳章俾邱兆明嘅遺孀嗰陣時喺度笑啊？ 嗯， 係嘛？一陣間先講呢壇嘢真係核突到咧。 嗰、那個真係。 咁你諗下，如果林鄭就將我覺得啊，佢就要擺到明咧，就係要 please。梁振英，你問我而家宣傳緊呢個施政報告風頭火勢，根本上就唔應該撩起個火頭再搞下薯片。 嗯、 薯片民望高過佢，喺社會裏邊嘅認受程度高過佢，佢掂親佢乜都死嘅。其實， 嗯、 除非你佢斷正嘅啫、 嗯。 如果唔係你掂親佢乜都死嘅，佢唔出聲你就死嘅啦。其實，咁、嗯、啊，但係點解佢都要搞呢？我覺得係 under pressure。嗱，你要記住，奶媽絕對唔係一個傻人嚟嘅。 嗯， 即係佢個智商係唔會。低即係唔係高過馮偉光好多嘅，其實咁、嗯、所以咧，佢係知道 咧，佢唔會做啲無謂嘢。 係啦，佢唔會做無謂嘢，同埋無補不落嘅呢個人。 嗯、 而點解佢會咁樣去搞薯片咧？一定就有人打電話去特首辦，喂，點解我就要咁，佢就咁啊？ 啊！ 佢一定就要擺個一視同仁嘅姿態出嚟啦。呢、這個先至係真正嘅原因。嗱，你話私怨踎有冇咧？有，我覺得。但係私怨踎都未唔會導致咧。奶媽會咁樣去喪失理智嘅， 咁即係做到咁核突， 係啦，做到咁核突啊！ 咁啊，胡鬚同阿七七七嘅私怨咧就唔及七七七同你嘅私怨嘅，搞你咧就真係肯定係私怨噶啦。 嗱，咁所以我就決定咗請阿胡鬚上嚟、啊，然後叫阿胡鬚唔好申報，你不如一齊搞曬我哋啦，係嘛？ 今次係好清楚嘅嗱，頭先我除咗講完嗰個嘅所謂申報根本冇依回事之外咧，第二咧就係話。根據呢個所謂嘅前任行政長官及政治委任官員離職後工作諮詢委員會 嗰個所謂職務範圍咧係咩嘢咧？咁樣三點：第一，訂立原則及標準，以為前行政長官同埋政治委任官員離職後嘅工作安排提供意見。第二，根據所採納嘅原則和標準，考慮前任政前行政長官和政治委任官員離職後的工作安排，並作出研究和提供意見，都是其實第一點，不知道分第二點。 現在興的 啊。第三就是考慮由行政長官辦公室轉介的其他個案，並向政府提供意見，這個就是第三條咯。今次信咩報啫？今次就真係由行政長官辦公室轉介啊嘛！ 特首辦篤佢出嚟， 係啊，篤出嚟。咁特首辦點解會篤佢出嚟咧？係嘛？嗱，而家十九大勝利召開，你梗係重點研究習近平寫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呢件事，就召開所有特區政府嘅問責官員就學習 呢種思想， 呢個先係重要啊嘛！你點會走成個心思走去搞阿胡蘇咧？所以我就話，如果唔係梁振英嘅系統，向呢個特首辦施壓咧，特首辦都唔會蠢到咁嘅，我覺得嗰啲都係正常人嚟噶嘛。一件咁嘅雞毛蒜皮嘅嘢，喂幾次打電話俾阿梁家榮要踩停呢個港台嘅宣傳片，喂李方冇代價咩？佢哋知嘅喎，點解都要咁做咧？就不能不做啊嘛，我覺得係。咁不能不做只有一個原因啫嘛。近期因為申報問題而扯火嘅咪梁振英咯，係咪？因為佢俾人督到，嗱話性質好唔同。佢係成立一間公司， 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大灣區有限公司 兩間。 究竟佢係賣一帶一路補習天王啊，定係大灣區樓盤？冇人知道，係咪嗱？當時大家全部查到，佢就係成立咗呢兩間公司啫嘛。咁所以政府要佢補充資料，講明呢兩間公司做乜咧？呢、這個係絕對正常， 絕對正確啊！ 但係胡蘇去香港電台做一個嘉賓主持，甚至佢去陳志雲嗰度做一個電台節目，係講音樂而係唔收錢嘅。反而我覺得商台呢個仲可以拗，因為商台是一個商營機構，都涉及到商業行為。港台呢個就其實好難拗，我覺得。 講到好難拗，點解佢要搞港台啫？因為易搞嘛，港台。 係啊，因為下邊有個梁家榮喺度， 有個梁家榮配合啊嘛。 係啊，梁家榮就會咩咧？其實我覺得梁家榮都係有少少馮偉光 feel 啊。即係點啊？老闆要你做兩成，你就開到足120%。老闆叫你喂，不如咁啦，揼佢兩錘啦，你就攞刀斬佢嗰啲嚟嘅。我估都係啊，所以就咧落命令就要連宣傳片都要停埋。 係，所以咧，我將你頭先嗰個所描述嘅我哋嘅即係個所謂嘅案件重整咧，就咁樣啦。其實嘅情況就係話，當阿689俾人夾，咁佢咧就知道咗，喂胡蘇貞嗰度又搞嘢，咁我就好唔妥啦，好唔順啦，就直接攞起嘅電話就打電話去特首辦嗰度，喂點解你？唔搞佢啊！大家咁上下情況啫，咁樣跟住特首辦啲同事就好驚啦，就即刻問777 一定會777啊！ 呢、 這個 啊呢、這個妹仔就佢覺得哇咁啊，國家領導人喎、啊， 妹仔就一視同仁，大家都係咁做，因為佢係咩咧？佢一視同仁嘅意思咧，就係話佢就要照顧國家領導人嘅感受咯。就係我唔係特別優待胡蘇，你哋兩個喺佢心目中，你兩個都係撲街，因為奶媽覺得自己最叻噶嘛。 但係頭先我哋講啦，性質真係好唔同。嗱，六八九嗰度咧，頭先我唔 repeat 曬所講，仲有一樣嘢，所謂非佢後尾補充嘅資料話係非牟利咧。嗱，大家要搞得清楚。 佢自己私又加翻個公司章程嗰度加翻。 喺公司章，佢唔係慈善機構嚇，慈善機構咧係要作出申請嘅。 係 啊，佢依個所謂非牟利咧就口講嘅啫。 你話 我講嘅啫。嗱，我如果我話我間公司係非牟利都得㗎，加落去就得㗎啦。咁又咩叫非牟利啫？嗰啲錢出曬落自己嗰個糧房嗰度，咪叫非牟利咯，因為冇利益、冇利潤啊嘛。 自己社企嘅都係自己 claim 嘅啫嘛。 啊， 實際上嗰啲錢咪啊 CEO 話代1000萬一年啦， 係 咯，啊 COO 話500萬一年啦，咁咯。 啊，跟住我就俾我個女500萬，俾我個老婆500萬。 其實仲好過上市啊，我覺得真係啊，即係你冇咗公眾監管啊嘛。咁所以我就話呢啲咧，坦白講，人哋個觀感政治就係觀感嘅問題。真係嘅，呢啲叫做。即係奶媽唔係第一日出嚟行，佢亦都知道呢個對佢觀感有損，而都要夾 硬盲撐。今日到今日見行政會議之前，都仲要出嚟揼多胡蘇兩拳。咁你就可想而知佢個出發點。我覺得以佢嚟講，佢係應該控制到自己嘅私怨毛嘅。如果唔係第一個翻去揼，就揼咗林兆波先啦。連林兆波佢都唔揼啦。咁啊，即係證明佢係控制到情緒，唔係一個咁情緒化嘅女政客嚟噶嘛？ 嗱， 我覺得咧，其實咧，今日阿林鄭咧所講嘅嘢咧，其實係即係嗰啲即係你所講嘅七傷拳咧， 自己中嘅， 自己中。因為點解咧？你既然講咗咁多，就係話其實你差唔多幫阿胡蘇貞解釋咗噶啦，就話喂，冇一定要申報嘅喎，嗰、那個咩鬼諮詢委員會冇牙老虎嚟喎，冇法律要求嘅喎，咁樣嗱，佢前面嗰一大陣全部差唔多好似幫胡蘇貞解話。喂，既然係咁，得出嘅結論係咩咧？一胡蘇貞係完全冇違規，嚇、啊。第二，喂，你搞咁大，既然根本嗰個咁嘅諮詢委員會只係一個意見組織，你做咩將呢個 case refer 俾個諮詢委員會啫？ 所以我就要問梁家榮，究竟你做乜嘢？香港電台呢、這個廣播處長，你憑乜嘢做呢啲咁嘅嘢？你呢個直接緊用呢個政治特首辦嘅政治嚟去干預緊你哋自己電台嘅。自己的員工的創作的問題， 編採的自主， 如果他是沒有 case 的話，你做什麼要 stop 人家的節目的宣傳呢？最好你不要落架，如果是的話，這個一定是跟政治迫害有關的，就是什麼呢？胡蘇做的節目就要政府不可以播，你問我就這麼簡單。 喂，胡蘇過來承債好過啦，喂，跟你主 持，與其這麼受氣，我們一起唱雙簧， 承債有我， 承債燒我，一定爆燈， 成寨燒我啊！ 係啊，成寨燒我，一個節目一定爆燈。但係呢個唔係私怨，好多人以為即係純粹係佢哋選舉嗰陣時嘅私怨啊咁樣，可能有可能冇。但係我覺得一個政客咧無寶不落，係咪每樣嘢計過、算過、度過先至去做噶嘛？咁你明知嗰樣嘢失分，你都要做嘅。 你咪真係七七， 一係就唔理性。 又還是係咁樣咧，即係佢講到就話：，誒，既然係咁冇牙老虎啊，咁冇 就睇吞粒啦，咁啊， 咁就報咯， 就報咯，係咯，我都阻唔到你噶啦， 係啦，有咩咁咩啫，咪報咯。 嗱，你講真，如果咧依個梁家榮真係將成個節目拉落嚟咧，佢係真係完全除咗即係顯示出依條友咧，即係完全冇吉事之外咧， 唔係申報問題啦。如果係咁， 因為佢冇，佢唔應，佢唔需要拉落嚟噶。 港台揾胡蘇做節目呢樣嘢，抵觸咗某一啲權貴嘅底線。 又係 胡蘇係一個 untouchable 嘅人，而你香港電台竟然 promote 胡蘇，嗱呢、個就政治問題啦。 呢個係一個政治， 我覺得呢個反而咧聞下聞下嗰陣味咧，就睇下梁家榮之後點處理啦、如果真係落架嘅話咧，我就叫港台啲節目撻咗呢個啲 friend 咧，撻咗個節目出嚟我哋播啦。 錄咗㗎啦嘛，應該第一集 錄咗㗎啦，係啊。 喂，呢個係其中一個可能性，我覺得咧就係而家咧香港進入一個 政治審查咯， 篤背脊啊，唔係篤背脊啊！你知我哋之前喺節目都講過幾個 case 啦，嗰種嘅篤背脊情況就係包括呢個七七七出去接信啊，呢個接啊張超雄 同埋郭家麒嘅信 又俾人篤，所以而家咧香港 信都俾人篤 啊！咁所以你睇到七七七係幾咁咧？喺而家香港嘅政治當中咧，係幾咁緊小慎微啦，要如履薄冰係啦。 因為我覺得篤嘅咧，謝其明就冇申報。實際上是什麼呢？就是要 stop 港台找胡蘇貞做節目。 還有多，我覺得多種的政治目的，第一你剛才說的，第二就是都向777呢就去試下馬威。喂，你這樣，你這樣，那你要做事的了吧，這樣。就好似你所講咧，黃萬妮與即係嗰啲惡家姑咁樣樣咧，搣下佢，你好做事啦。 搣手臂啊，跟住攞大頭針吉佢啊，嗰啲咁嘅嘢咯。嗱，但係我覺得咧，奶媽係冇呢個腰骨嘅，坦白講。 冇底氣。 冇底氣，真係，因為佢見到曾蔭權咁嘅下場咧，佢就冇底氣。有啲單你吞咗唔做，或者陽奉陰違咧，個下場就係咁啦。 以前啊，曾蔭權咪就係咁咯。 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奶媽就好清楚嘅，佢已經決咗志噶啦。我覺得，亦都係決咗志，係跟從呢個全宇宙最大嘅集團同埋宗教組織就係、是、共產黨啦。係嘛？呢、這個就真係全球最大嘅社團嚟噶嘛。咁佢決咗志嘅話，佢唔會有自己嘅睇法噶喎。坦白講，佢自己 judge 過，佢都知道咁樣做搞阿胡蘇冇著數嗰陣時，佢都不能不做嘅咩原因？係嘛？點解啲人咁驚胡蘇咧？嗱，呢個都係問題嚟嘅喎。 係咯，佢有咩殺傷力？ 點解啲人咁驚胡蘇走去港台做節目咧？ 你有 冇都係一個問題嚟 嘅？你有冇聽佢喺商台嘅節目嗰個叫做咩胡蘇咩 Show Music 啊？薯片 Show Music 啊？我專嗱，因為咧而家其實七七七係幫咗佢嘅，因為咁嘅原因咧，咁我就要聽下啦咁樣。聽下，其實咧，阿胡蘇喺嗰個節目裏面咧，其實就都幾個 佢又係貫徹咗佢嗰個競選嘅時候咧，就大家唔好打交，唔好嗌交，即係嗰種咧，大家 維穩 和諧，大家唔好即係要即係咁樣，即係大家成日嗌交， 唐僧咁 嘅。係啦，咁又跟住咧，佢節目裡面咧亦都有講國歌嘅，又亦都有講就係愛國嘅。其實喺內容嗰方面咧，我自己覺得 都幾維穩下嘅， 都維穩㗎，有維穩效果，即係話其實美國都有國歌啦，美國都會喺個國歌嘅過程當中都要肅立啦，即係咁樣樣嘅。但係又唔係完全一面倒嘅，佢又會幫香港市民講翻啲嘢嘅。就譬如舉例，喺美國有人咧將啲國歌咧就加入咗自己嘅情感，加入咗自己 element 落去嘅咁樣，即係話想話俾你聽，改國歌咧亦都唔係一回乜嘢嘅咁大件事。 同埋對國歌做動作咧，據說啊，而家仲係做緊嘅，就喺 NFL 嘅比賽裏邊咧，即係呢個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嘅，即係美式足球比賽裏邊咧，仲係單膝跪。 單膝跪啊！ 係啊，而家炒到好大鑊㗎，同 Donald Trump 啊。 Donald Trump 就反而就似即係嗰啲即係中國啊嗰啲 啊，就衝出嚟就鬧嗰班球員嘅。 你唔尊重國歌啊！ 就話要解散呢 NFL 添。 咁所以咧，其實你講真，胡蘇嗰個節目咧，其實即係當我就覺得佢係維穩啦，但係其實咧某個程度上，我又覺得同佢選舉嘅策略係一樣。 嗱，呢個好簡單。 嗰條線係一樣嘅，就係話其實基本上就嗌唔好嗌交，唔好嗌交咁。 呢個只係顯示到一樣嘢，就係維穩呢行飯咧競爭相當激烈。一啲高手維穩咧，就比其他低手維穩咧，就喺度群起而毆之。 即一樣係呢個劣幣驅逐。 係啦，即係等於美斯嚟香港踢東方龍獅一樣嘅啫。佢最大嘅對手就唔係南華會或者其他球會，而係東方龍獅自己啲球員。係嘛？美斯啊，嗱，一腳斬到有咁遠得咁遠，睇你走唔走到去啊？嗱，咁即係你想問，如果胡蘇三 J 黨啊，即係呢個 Jazz 不爭，即係曾玉成、James Tin、田北俊同呢個 John 曾。三 J 黨能夠成事，即係話咩咧？頭先我哋所講，所有靠方步軍情吹嘘對手，海豹突擊隊教阿黃之鋒揸車而唔能夠越獄喎，竟然一早越咗獄啦，係嘛？聽你講，仲要等今日保釋，係嘛？嗱咁樣揾食嗰啲人咪全部打爛曬人飯碗，屌人哋一支麥搞掂你啦，原來係嘛？仲要係唔使去港台添，去商台都得，係嘛？又嗰啲其他嗰啲周融啊、屈永賢啊。啊！嗰啲嘅劉大斌啊，高大斌好耐冇得玩嘅啦，已經有 俾人 又有醜聞啦。咁啊，傅振中啊，你數到噶文匯大公一大棚呢啲，包括梁家榮本人，何來有得食咧？如果係咁，係咪先？你睇到嘅喎，點解佢哋咁憎阿胡蘇？喂，如果真係老共，反而唔會憎佢嘅喎，一定係同佢競爭緊嗰啲人先憎佢嘅喎，即係話佢搞得掂係嘛？等於卡雲尼同尼馬嘅情況係一樣嘅啫。系乜？你嚟到 PSG， 你就 系 大佬啊！我先系咁样。咁如果胡蘇搞得掂，喂，顶喺个节目嗰度讲讲国歌，居然冇人闹佢。 嗯， 系咪啊？ 同样嘅说话 得好嘛？ 同样说话，如果出自蔡若莲，出自嗰啲咩教育局长，范徐丽泰、谭慧珠、乜春春都好，全部俾人洗版嘅。 系啊。 咁所以我就话胡蘇系 public enemy 啊，直情系人民公敌啊！如果佢上嚟城寨，我就開個節目，就唔係叫城寨燒鵝，就叫人民公敵。係咪你打爛曬全香港所有維穩機器嘅飯碗？坦白講，佢做咗特首，點解咁乞人憎啫？就因為唔使再有中聯辦，又唔使再有文匯大公，又唔使再有嗰啲咩網媒 N 大 N 啲維穩費 sharp cut 啊！佢一個搞掂啊！ 唔係啊！如果我係共產黨嘅話，大佬即係坦白講，我慳翻幾多錢？你諗下， 係啊，慳翻好多錢啊！ 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路有組織有計劃去針對佢嘅，因為佢正正就係破壞緊呢個嗱習近平強硬路線，呢個係事實，係習近平吹雞嘅。但係執行強硬路線嘅人咧係一班廢人，而習近平嘅強硬路線係冇內容嘅，我覺得係。咁咪死啦！嗰班廢人咧就咩咧？哦，吹起港獨嗱，最有橋個六八九啦，我覺得搞咗一壇嘢叫港獨出嚟，係嘛？點知就穿咗煲。所以就自己冇得撈。好啦，咁你到而家嚟講，正路應該七七七扮演胡蘇嘅角色噶嘛？但係原來阿爺嗰個框框咧就係咁窄嘅啫。你根本入咗去之後就冇路，左又唔得，右又唔得。好啦，結果七七七就快速地六八九化，由2.0進化為3.0啦。而家咁你就變咗一個大大嘅政治空間俾阿胡蘇。就係叫做淺藍與淺黃。这个就是全香港最大的政治市场，也都是主流的民意了，叫做我俾得你去港台做，哇，顶你如虎添翼，用乜嘢我民望再低啲嗰阵时， 你咪取代我咯， 或者喺支咪嗰度咁樣再 係啦， 踩多兩腳。 跟住嗰啲打小報告嗰啲友就係話：，哇！如果俾埋港台支咪佢嘅話，咪如虎添翼。 嗯， 到時喺裏邊講兩句嘅話，政府嘅政策咪仲使推行？到時邊個特首啊？咁啊，最恐怖係咩咧？就係、話，如果佢做咗有四個字害死佢，叫民間特首。係 啊，係 咁就死梗噶啦。係嘛？以前有人舐過呢個名噶啦嘛，跟住咪揦嘢咯。 喂，不過咧，係 唔做得噶，其實。 我想講啊，你話冇私怨咧，我又有少懷疑。我覺得咧， 唔係嗰種私怨，我覺得唔係，唔係我中唔中意你啊，而係我頭先講嗰種嗰種嘅 利益嘅 利益嘅關係。 呢個胡鬚爭啊，最近啊上呢個咩專業乜乜鬼十週年嗰個咧， 前後腳 啊 都係 前後腳咧，佢喺嗰個嘅會議裡面咧就話咧自比希拉里啊，你咁咪即係話七係 Donald Trump？ Trump， 我覺得抬舉咗佢喎 ，Donald Trump 叻過佢喎，我覺得真係喎 ，Donald Trump 自己嘅 支持度都高過佢啦， 癲發啊嘛， 同埋 Donald Trump 個老婆都過佢老公啦， 起碼每隻百萬仔 係咪咯？何況 Donald Trump 仲有個靚嘅女咧，咁所以我就話呢、這個你見到前後腳點解？一定係特首辦打去民主辦單位， 嗯，佢見到 仲有咩嘉賓？好啦，對方就話有胡鬚仔， 嗯， 跟住話我哋唔要同台啊。 嗯、 你唔該安排個時間， 嗯、 我要個 time slot 就係咁啦，我就一定要早過佢。 嗯， 呢啲咪傻咯？嗱，如果咁啊， 如果正路嘅話，我就梗係同台添啦， 係啊，同台啦。 係咪你睇啊？杜琪峰嗰啲黑社會，你即係一路握手一路講粗口啦，你耳邊細細聲。 咁樣係對七七七嚟講，只會有好處。嗱，黏下佢嗰啲嘅人氣， 胡鬚民望高過佢， 係啊， 七七七能夠示好咧。 嗯、 對七七七嚟講係絕對係高招嚟嘅、啊，但係我覺得佢未進化到呢個階段，其實未有耐啊。喺佢心目中咧，就係是佢仍然離唔開嗰個 campaign 個毛啊。 嗯， 佢仍然是胡鬚係佢一個 potential 嘅一個潛在嘅一個威脅嚟。 嗯， 就係話我有咩愁雲身定我唔掂嗰陣時咧，佢就會攝咗佢個位。 嗯， 如果唔係，點解你仲會咁高調啊？ 嗯， 係咪？你以為你同莊臣友一齊就唔高調咩？在他眼中他都覺得你高調的。 其實我如果是777呢我就會將這個的、胡鬚爭那些的淺男淺王立過來，你只有跟他黐在一起， 怎麼立、啊、 多些 立不到的，那個人的本質的問題來的、 啊、 坦白說胡鬚政見其實跟777沒什麼太大的 分別，不是政策、啊、 政策在競選裡面大家看得到、 嗯、 其實個 presentation是 deliver 的能力、 嗯、 是沒得比、 嗯、 他是舉重若輕、 嗯、 講到國歌法、國旗法這些這麼重的政治問題的時候呢、啊、他用音樂節目去介紹那你就糟糕了，如果你用政治論述你就死了 soft sell 和 hard sell 的分別 是的 soft sell 嘛，如果你 hard sell 你就死了、啊、777就永遠都是硬邦邦衝出來、 嗯、 hard sell 嘛，他覺得這樣可以 please 到共產黨嘛、啊、但是胡鬚就是什麼呢？胡鬚就是打這個天才波嘛、 嗯， 舉重若輕，所以啲人中意佢嘅原因係咩咧？佢永遠唔會身水身汗，去俾人睇到佢舐奶共產黨嗰個樣、 嗯嗯。 香港人係厭惡呢個樣 子、嗯。 你大家都知道個特首係要跟隨呢個中共嘅政治指揮。 嗯、 問題就係大家唔想見到你嘅核突樣啊嘛、 嗯。 而最核突嗰啲人係咩咧？就係、是、你見到啲下屬都係咁嘅，有啲方死老細唔知道你做嘢嗰啲。是不是特登在你面前閃嚟閃去行嚟行去，我心想老細就好心你坐低啦，我不想見到你嘅，係咪？即係永遠都是身水身汗的，叫你兩句講完嘅嘢，佢講二十句都未講完。你所有面對共產黨政治嘅人，有邊個有嗰種底氣？ 嗯， 係可以將共產黨交託嚟嘅政治任務，可以舉重若輕咁樣去同公眾溝通咧，嗰、那個就係贏噶啦。如果喺直選制度裏邊，一定是胡鬚的啦， 一定 不用想 了。但是现在问题就是阿爺不懂欣赏这些人嘛。 阿爺就喜欢重口味。 是啊。 我觉得阿爺像这个 Make in Korea 的鹹片。 啊、 就是机械式的动作没了那些即是 fantasy 啊，没了一些 romance 的东西。那动作片来的 是 动作片。是吗？咁所以咧就亦都係冇辦法欣賞到胡鬚呢種人。佢、 嗯、 呢種人咧，其實就係外國政客嘅基本訓練。 嗯， 係嘛？即係你外國政客，即係抱細路啊，上電台播音樂啊。嗯、肥棒以前佢做肥棒秘書， 嗯、 肥棒咪香港電台第五台做古典音樂節目咯。 嗯、 其實呢啲橋全部都做過曬㗎啦。係係。係咪？只不過調翻轉，同樣嗱，你試下奶媽問下梁家榮攞個 time slot。 嗯， 我要做回胡鬚做的事、 嗯、 好了，梁家榮又特地設了一個鄭子誠的時段給他播音樂。你猜他會播什麼音樂、啊、一定出事的，我告訴你 開飛上 幫我，我是中國人啦、 啊。係啦，阿姐嗰啲我是中國人啊，張明敏嗰啲啊，啊仲要咩羅文嗰啲長城耀啊，徐小明嗰啲咩陳真。這個什麼再向虎山行啊，那些一定是播那些這樣的核突歌。 再向虎山行你播過 嗎？那你都記得。那你想想，實際上一樣是不會有這樣的效果，但是他就歸咎於鬍鬚。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永遠自己賊的人，他不認自己賊，然後就將那個對方誇到人家怎麼厲害。那你再教我教埋一條橋，你不如報告給中央，鬍鬚後面有中央情報局啦。是不是他揀的那些歌其實是 CIA 幫他揀的， 其實有密碼在裡面的， 那些 wavelength 就是洗香港人腦的，那些 波段那些音樂的波段是令到香港人會被洗腦支持港獨的， 是歌詞也都有密碼，就是要反這個 反清復明，比如8月15殺塔子、啊、那些東西在裡面 Bob Dylan 啊啦 所以你永遠同樣跟我們剛才說那些壞事的奴才是一樣的，你稍為一個正常的人，在他們眼中，為什麼慢慢慢慢會逼成為政敵呢？是就是你的存在本身對他已經是個威脅、 嗯、 如果你可以舉重若輕地跟香港人說要尊重國歌，假如被中聯辦聽到而向中央告訴他，哇鬍鬚可以、啊、這件事，那就是你就會知道其實你所說的你所做的事是不行的、 嗯、 是不是？我就是說這個就是國王的新衣的故事來的，其實、嗯很多人就話《國王的新衣》就係即係抗榮孫今個禮拜介紹嗰本漫童話，點解介紹《國王的新衣》呢？其實很多人淨係以為安徒生咧就係教人哋講嘢要真實，唔好講大話。冇、 嗯、 皇帝冇著衫就要講出嚟、嗯，其實唔係。安徒生係一個政治經濟嘅政治學嘅批判嚟嘅，嗰、那個《國王的新衣》啊、 嗯。 因為嗰個裁縫老點嘅國王嘅裁縫係講明噶嘛，聰明人先睇得到的。 嗯， 所以那班 柴仔 大臣那班柴仔個個都扮看得到的原因是什麼呢？他不想在皇帝眼中變成一個蠢人，那就是失寵、 嗯、 而失寵的話他就自己入不到個圍內的圈子、 嗯嗯、 所以我就說這班人其實你說他是不是知道那個真相，中央對香港的強硬政策是會自取其辱甚至是適得其反，他們是知道的，我覺得，但他們又不想被人看到表現出來他地嗰個唔係蠢材，而係政治上唔夠紅、 嗯。 大家都唔想俾人睇到佢政治上唔夠紅，而因為咁樣就等於失重。 嗯、 而佢哋唔明白，你去 deliver 個 message 嗰陣時候，你有好多種方式噶嘛、 嗯。 所以佢哋對鬍鬚嘅憎恨，鬍鬚將會成為呢棚人今後嗰五年嘅夢魇嚟嘅，真係。 除非鬍鬚走咗， 除非鬍鬚唔再喺公開發言，唔再講嘢，因為每做一樣嘢，公眾就會比較啦。再加埋城仔度咁嘅反動節目，幫鬍鬚解讀，就話屌人哋喺度講，我冇聽啊，佢聽嘅咋啦，人哋講國歌都冇事，係嘛？兄你嗰啲左佬一出嚟講就賴嘢，就賴嘢啦咁樣。 嗱一陣我 send 個 link 咧俾Lens 可以貼上去，大家真係可以聽下。其實我自己覺得鬍鬚咧係一直咧係完。即係冇偏離開佢嗰個競選嘅時候嗰條線嘅，佢、 嗯、 就即係將啲叫大家嗱，凡事有兩面嘅，即係咧大家唔好鬧啊，淨係睇自己企喺自己嗰面睇，嗱、啊，淨係國歌咁樣啊，國歌咁樣啊，美國都有國歌啊，美國都有講愛國主義，即係咁，佢會咁講咯啊，不過國歌又唔係唔改得嘅咁樣。 嗱、呢個就係咧，其實政治學嘅通識常識嚟嘅，就係呢個克林頓當時相當出名嘅叫做三國戰略。就不是三角地帶啊，即是話你由一點去到呢一點，譬如藍絲黃絲咁，你一定要去咗呢一點先， 嗯， 即係一個三角形嚟嘅，唔、 嗯、 係一條直線， 嗯嗯， 咁樣嘅話咧，你去咗呢一點咧，呢、這個就會咁樣走過嚟噶啦，大家嗰個相交嘅地點一定係喺嗰個三角形嚟嘅，唔、 嗯、 會係喺條直線嚟嘅，所以任何你要說服同你政見唔同嘅人咧，你都係要採取呢種咁嘅方法、 嗯， 如果你硬邦邦照本宣科。將呢個中共教育部長所講嘅陳寶生嗰套嘢，你又 repeat 一次就必死。 嗯嗯、 而奶媽正正就係呢種人，所以佢心目中對鬍鬚嘅仇恨咧，我話唔係私怨咁簡單嘅，唔係話因為佢競選嗰陣時候大家牙齒印啊、民望嗰個差距，而係根本上佢技不如人啊嘛、 嗯。 如果一個永遠考第一嘅人， 嗯、 你諗翻轉頭啦，喺個班裏邊 發現咗個同學真係叻過佢， 係啦，發現咗同學叻過佢，雖然佢考唔到第一。但是全班同學都很擁戴他，結果在同班選舉裏面選了他做 PFET， 而考第一個就做不到， 是幾咁 憎恨他，真的每天上學那個仇恨你想想大到 為什麼你會知道的、 啊、我就是那個 PFET 當然 你以為我是考第一波啊？才不會啦，梗係 識波俾佢扣曬啦， 係咯。你可能就係考第一嗰個。 唔係，我成績好差。 永遠都有咁嘅，有啲同學可能 sports lab， 可能人緣好，中意請人食嘢，可能靚女，可能靚仔，係咪？讀書唔叻都好，或者老師眼中俾唔到考第一佢。但係永遠都係其他同學，特別係考第一嗰人嘅仇視嘅對象嚟。所以呢啲政客嘅心理學咧，你即係慢慢分。解你就知道，即系化解否你就知道。 嗱，无论如何啦，今日呢个嘅七七七咧，喺嗰个嘅，我觉得即系同传媒讲嗰句说话咧，我希望咧，即系你又唔好再屈啊胡苏贞啦。真系个道理咧，其实咧系胡苏贞系有权选择唔报嘅。你唔好要求，即系好似话你按翻。即係好似七七所講嘅，就係你按翻嗰個規 矩啦，尊重翻個制度， 尊重翻個制度。 即係講到好似對方唔啱咁咯，夾硬嚟咁咯。 絕對唔係一回咁嘅事。 唔係，仲要先拿出嚟嗰個梁乜春嗰條咁嘅蛋散，人哋名都噏唔出嘅啦。佢都有申報啦。咁呢啲咪小家咯。我成日都話，政客你企出嚟，無論你真實嘅人翻屋企點樣搣啊林兆波個大髀都好啦，你企出嚟都係要一個大氣，我哋叫做即係大方得體嘅，因為你一個行政長官嚟嘅大佬啊。你唔可以當自己一個普通人先得㗎。 你而家好明顯咧，呢一個嘅七七七咧，明知冇 case 又要繼續做 抹黑佢， 抹黑佢。你等於同呢一個，我覺得而家曾蔭權個 case， 我覺得係好類近。 其實好荒誕嘅，係 好荒誕 嘅。睇埋個控方結案陳詞咧。 喂，今日我睇新聞，簡直唔相信我眼，好似睇緊呢個一號皇庭咁樣樣，大佬。因為喺個新聞裏面，竟然嗰個主控官咧。竟然同嗰啲嘅我唔 陪審團 講嘅唯一唔係唯一嘅，同陪審團其中強調一點，你信唔信曾蔭權 啊？ 你信唔信佢為人咯、啊？喂，講信嘅咩？原來法庭係講信嘅咩？特別係涉及咁嚴重嘅指控。 Prevention of bribery 呢個係一個嚴重嘅刑事罪行。 係啊， 係咪重判嘅會？ 你係講證據啊嘛，即係講我話，好似陳奕迅嘅老豆陳頭大係 一手交錢嚟拍啊！ 你係因為有條片喺度叫做斷證，因為涉及到賄賂啲咁嚴重嘅罪名嘅時候，你一定要證據確鑿。如果你想嗱、你今次咧曾蔭權嗰個 case 咧，劉吳蔚蘭，我記得睇新聞佢作供嘅 時候，當時負責發牌嘅官員， 負責發牌嘅官員就話，即係根據佢證供咧， 經濟及商務局 曾蔭權係冇喺呢件事上面 干預 嘅，冇施壓嘅。嗱、我就會話。咁即係話咧，應該照計林慧蘭嘅供詞，唔係應該話嗰個嘅係咪供詞啊？就應該一早已經 喺廉 檢控嗰邊、廉署嗰度 徵訊裏邊已經講咗㗎啦。 講咗㗎啦。而依啲嘅就會俾呢個嘅律政司去參考，究竟有冇夠足夠嘅料嚟去 charge 啦，去坐佢啦。喂，我而家睇緊，我而家睇新聞啫，我冇上 court 嗰度去聽啊。我自己覺得咁多日睇嘅新聞，我覺得唔夠料喎。 點可能係靠 speculation？ 所有你而家睇到控方所攞出嚟嘅嘢，都係 speculation。而傳召嗰啲所謂關鍵證人，包括劉吳蔚蘭啊，以前嘅特首辦嘅秘書 Kenneth Mack 等等，所講嘅呢啲嘢，又已經盤問到人哋發火啊。Kenneth Mack 到駁翻個主控就話：，喂。其實你是不是想我講出你所要的東西呢、即已經去到這樣的地步，所以我就說整件事是一個政治事件、根本就是 fishing， 本來已經是沒有自己律政司裡面，我相信日後律政署的人一定會出來將這件事講清楚究竟發生什麼事、是不是你想想這樣去折磨五年了已經是、不要說那個律師費等等這些東西，是這樣去毀了他的聲譽之後，然後是原來最終你看到這控方陳詞裡面所說的東西是沒有一個確鑿的證據，是將那個鴻圖廣播的發牌，跟著他現在說到就是鴻圖廣播最終可以賺到 1.6 億，我想問一下鴻圖廣播賺到多少錢，大家都看到的，其實是不是他現在 percent 到給陪審團來說，即是我想這個鬼佬真的不知道鴻圖廣播已經執了粒了，其實他還在說到 1.6 億，這個就是他動機了，這樣 所以我說呢，我看新聞呢，有關曾蔭權這個 case， 我只好像覺得在看緊那個劇情還差過一號皇庭的， 你以為電視劇才是這樣的、 喂，我都說看過，有時夜晚黑百無聊賴開個電視看一號皇庭，我說搞錯，這樣都可以上到 court 的這些 case、喂，現在我覺得曾蔭權的 case 是差過那個情況、如果你剛才說 佢有關嗰嚿肥肉同曾蔭權判出，即係佢有冇影響嗰個嘅發牌咧，係兩回事嚟嘅喎，係兩回事。何況我都話啦，如果一個嘅所謂嘅檢控部門咧，係唔夠料而繼續砌嘅時候咧，呢個就好恐怖嘅。因為恐怖係咩咧？因為佢哋係用緊公帑，輸就公帑支付，佢哋個個人唔會上身嘅。哦，話輸咗咪輸咗咯咁樣。但係俾你控告嗰個人咧，就會因此而一路咁樣受折磨，就好似 Stephen Chan 一樣啊，阿陳志雲一樣。 陳志雲咪就係咁啊，同一個情況啊，折磨咗佢七年。大佬真係有冇公義？你話法律，你話法治係咩意思？你見到呢啲咁嘅 case， 喂，大佬，政府就攞納稅人嘅錢去外判俾英國呢啲咁大狀嚟去做，佢輸咗根本係冇代價嘅，係咪？律政司大佬民望已經咁低啦，係咪？你唔好講話政治檢控嗰 part， 即係13+3，即係今日啊黃之峰同埋阿羅冠聰出嚟呢單嘢。你只是講其他的 case， 喂大佬咁都去，我就話最大近年打過最大的老虎叫陳志雲。 唔係而家最近咧，我 你個肺，你係咪、 exactly、就係 全中國咁多貪官，香港係一個貪污嘅商家都冇，嗰啲紅色資本家。咁你諗下，我想而知而家律政署又好 ，ICAC 又好。做緊乜嘢嘅咧？其實係， 同埋即係選舉嗰陣，我見到咁多疑似賄選嘅事。 嗰啲假學歷嗰啲咧，我想問一下， 嗰啲去曬邊咧？ 仲未有學歷啊？我根據湯家驊講嘅啫，其實我就覺得建制派嘅人好可信就係佢啦。係，郭佩凡咧，係 咯， 係啊，嗰啲議員喺度 DQ 啊，喺度講緊改議事規則，唔俾人入去開會啊，嗰啲人嘅學歷咧，有冇搞清楚啊？柯創成嘅學歷唔知仲尚在咗未咧？ 系呢啲完全冇下文嘅喎， 系咪有冇人去 follow up 啊？其實話俾我聽，究竟柯創成個學歷係真定係假？所以我話點解香港人點解出邊係咪個上次我哋講嗰單嘢十二邪教圍攻呢個袁國強？點解政府龜縮咧？如果你講到自己，我再呼籲一次石永泰、譚允之、林定國三位大律師公會現任同前任嘅主席，既然大律師公會咁得閒去砌阿郭榮亨。是一地兩檢的立場話佢屈佢，咁得閒寫咁長篇大論嘅嘢去懟阿郭榮亨，點解而家十二邪派圍攻你哋唔出嚟 defend 香港嘅法治啊？係咪你哋之前講得好行噶？點解呢啲咁樣嘅邪門大狀高手一出你就閃呢？係咪？如果佢哋真係邪派嘅話，喂冇喎，除咗袁國強寫一篇文就閃咯，跟住就公仔頭都唔見喎，跟住阿奶媽就話：，誒律政司都講咗啦，講得好好啦，冇補充，即撇 係。 是吗？即如果我是習近平，我就很担心咯。顶特区管治那些人，原来条腰骨咁鬼硬，咁鬼渣嘅。 系咯，外国人围攻，搵 外国人一围攻嘅话，仲唔系后边航鞋一起，后边打龙通？如果唔系，点解嗰啲林定国嗰啲咁得闲去围？嗱，即系呢啲就系我觉得又系咁啊。郭荣亨我谂唔系鬼佬啊，听佢嘅名字就知道。如果佢系鬼佬，我谂佢都唔敢喐佢嘅，我谂。咁啊，結果就人哋嗰啲咩以前英國司法大臣啊，澳洲人權大狀啊，馬來西亞最人權大狀啊，全部一出聲嗰陣時候，即刻閃曬。大律師公會好似從來唔存在咁啊，而家係嘛？跟住喐個郭榮亨咧，哇！大佬郭榮亨都串得佢好硬嘅，咁得閒就不如寫多 啲嘢啦，寫份嘢啦， 呢啲咪核突咯？我就係話企喺度賺錢，唔使跪喺度賺錢嘅嘛，契弟。即係點解要做到咁啊？真係我覺得，喂，大佬，你呢班大狀賺唔少錢啦啩，已經係係咪？秒秒鐘幾百萬上落啦，係咪？一見人就喺度撳 錢，冇話嫌多啫。 撳住個 timer 喺度計錢啦，唔係即係話你個姿態啊，白頭佬。喂，坦白講， 係咯， 你都退休啦，係咪？ 哇，過去成過千萬年薪， 咪咯， 鬥咗咁多年， 全球啊最高，我根據楊華康嘅統計係全球最高嘅中央銀行行長，鬥咗咁多年，仲要係。咁你咁樣去賴共產黨，又可以得到啲乜嘢咧？我覺得係咪真係等錢使睇到等到咁嘅地步咧？ 唔係 有時唔係錢嘅， 即係嚇住。 呢個可能大啲， 係咯。 一係就即係俾人捉住啲痛腳，一係就個權，即係咧昔日咧，你知啦，胡蘇貞炒佢油啊嘛。 你唔係嗱， 唔係咩？ 唔係 我又私怨。 虎大仇深咧，應該就係阿曾蔭權。曾蔭權喐佢嘅其實。 哦。 咁但係實際上咧，就因為要。事實上亦都要夠鐘換人啊嘛， 係嘛？因為佢之前逼走咗陳德林。 陳德林啊，咁陳德林本來接班人，睇唔到上係啊，睇唔到上去嘅位咪走咯。 都見到佢有心之年都冇辦法退休㗎啦，咁咪走咯，咁樣啊嘛，其實係。咁嗱，呢啲又係我成日覺得，即係你從事政治咧，你點衰格都好咧，你都唔可能擺出嚟嗰個姿態咁核突，係咪？嗱，你好簡單啫嘛。以後如果我係共產黨，我都興嘅。你呢班咁嘅擦鞋仔 ，deliver 埋啲咁低水平嘅 speech。 嗯， 系咪一阵清风啊？大佬放屁咩？而家话习近平系一阵清风喎，点解呢个意头 上 呢个？ 唔系唔系话唔 系，系啊，喂，大佬清风即系会一阵风咁去咗啦。 话嗰啲经济政策、嗰啲金融货币 系啊，能够过去二十年避过呢个系统性嘅风险。哦，系人都知道中国避过系统性嘅金融风险嘅原因，因为佢个金融体制同埋资本障碍唔开放。 咁啊，咁啊， 人民币系唔系国际货币啊嘛？ 咁结论应该继续唔好开放啦， 系 咪啊？ 咁你追源溯始，应该歌颂毛泽东啦，系嘛？ 唔系咁，如果阿任志刚你咁讲为啱咧，就应该咧就即刻叫呢个中共嘅有关金融改革就停止啦，唔好做啦，系咪啊？ 有时我就系话呢啲嘢咧，永远都系咧，擦鞋仔误事，奴才误事就系咁啊。就係永遠你睇到啦，點解你再搞國教？就算呢個十九大之後強推國教重新再理，加埋初中歷史科必修科都好啦，只會離心越嚟越大。因為你睇到企喺台前嗰班友啊，實在唔似樣。你話如果我係習近平，我就委任呢個曾俊華做呢個香港歷史教 Commissioner of Hong Kong History Education， 叫做歷史教育專員， 係 係嘛？咁啊，一定掂啊！即系你而家揾埋曬呢啲咁嘅人，何君瑤又好，邊個都好出嚟， 蔡若蓮啊！ 你講唔講游志可？一講就減分，再講就有陰謀，係咪？第三句就上街噶啦，呢個必然嘅呢個，因為你嗰班人企出嚟嘅姿態太核突啊嘛，係咪？所以我就話啦，如果你白頭佬呢啲再出嚟去 defend， 先就喐胡鬚，跟住而家出嚟插習近平，你諗翻佢自從做咗行會之後。埋咗七七七堆之後，呢、這個人一路以嚟企出嚟係表現緊一種乜嘢嘅姿態，係嘛？上一次已經好核突嘅啦，即係插胡鬚嗰個理財哲學，已經係相當核突嘅啦，係嘛？自己又勾曬，已經係講嘅嘢又亂七八糟。喂，好心而家有大佬啊，係可以上去 Google 嘅大佬啊，有啲嘢係你唔識，你睇下人哋點講啦，係嘛？最多 cut and paste 之後改下啲字啦，係嘛？找個助手找你老婆執下啲字啦，可以，即係你交單都交得咁核突，然後跟住咧，即係坦白講呢啲就係咁啊，即係永遠咧做嘢唔仔細嘅後果就係咁，揾一棚揾一棚蛋散嚟，呢棚蛋散就話得，阿爺我幫你搞掂，係嘛？跟住咧搞到水對對，哇突突之後咧就係話，誒屌，估唔到對家原來有美國佬喺後邊，即係成個遊戲就係咁。坦白講，如果即係我哋下呢一集，如果有人幫我哋翻譯成為普通話咧，或者加字幕嘅話咧，即係希望俾多啲嗰啲咧做緊冤大頭嗰啲人睇得到。其實佢哋啲錢咧使到咧，真係咧，即係賭錢落鹹水海嘅真係。 但係歷史嘅軌跡係不能改變，我覺得呢種冤大頭政治咧，就已經喺另一套一本書叫做《潛規則》寫曬㗎啦。阿吳師寫嘅 唔使㗎，你聽阿蕭生講明史得㗎。你講呢個明末啊、崇祯啊，大佬努爾哈赤。已經打到入嚟啦！ 啊， 嗰班友仲係講緊啦，就係話仲係主戰啊，係啊，仲係主戰啊！如果唔係嘅話，一早啊決定千刀南京再戰啊，都唔使搞到咁啊，係咪？結果咪冚包散咯，真係噶！所以我就話呢啲嘢咧，永遠都係咧，即係中國人嘅政治，香港都不能幸免。 其實我哋講十九大嗰陣時講習近平，咪有個現象出嚟咯。呢個就不是偶然嘅，同呢個主子有關咧，就係佢身邊好多擦鞋仔。啊！然後跟住咧，睇到呢個十九大裏面咧，係冇人提反對票，即係呢啲全部嘅跡象咧，就顯示出呢個咪係一個好似明朝嘅時代一樣。 呢啲咪就係低手， 冇人會講任何反對嘅説話、逆耳嘅説話。 如果你高手嘅話，老大都揾幾件心腹投反對票啦。 嗯。 你明知嗰啲其他嗰啲人唔敢投啦。 過往都有幾票反對噶嘛？ 你都揾幾件心腹。找幾件心腹自己整色整水啊，都要反對一下啦。 幾好笑啊！我睇個電視咧，又由阿習近平問喎，支持嘅舉手，咁啊全舉個手嚇，放低之後反對嘅，咁冇人舉手， 跟住過咗十秒八秒到，未犯罪， 反到邊度敢舉手，即係 未犯罪，咁就過咗啦。 呢啲咪就係有氣派咯，係嘛？即係我覺得香港另外一個先知杜琪峰都講得好清楚啦，個電影裏邊，即係呢啲咁嘅嘢點敢？老細問緊你嗰陣時候，直接問你嗰陣時候，你衝出嚟反對嘅話，咪 hea 得。但係呢啲就是低手，我覺得、 嗯、 高手應該你老大都揾幾件， 嗯、 真係嘅出嚟反對，我覺得。 嗯， 咁人哋就覺得啊，習近平有用人之良， 嗯、 你就去 spin 嗰啲友出嚟講啊嘛，哇，原來。都有人敢於反對習近平嘅咁啊，都冇事嘅。而家就變成係壞事嚟嘅，其實。因為凡事去到盡，網上有一句説話叫做“柒到盡頭就是型”咧，呢句係呃人嘅，其實。柒到盡頭都係柒嘅，其實。因為你去到最盡之後咧，其實咧就翻唔到轉頭啦，其實。做乜開心啊？ 飲大咗，飲大咗。 即係你翻唔到轉頭啊！你去到最盡就係你變核突嘅，好多嘢都係。即係好簡單，你追殺薯片呢樣嘢一樣。 都係核突㗎。 你完就星期日爆咗出嚟之後講完，奶媽人哋問你 no comment 個別事件，好小事啫呢啲嘢。 或者邊個講曬？ 公務員嘅同事會處理㗎啦，冇補充。 係 係咩？講完㗎啦。 自己 所以佢點解要 engage 係有原因嘅，所以我成日都話係因為佢 under pressure， 即係佢 under pressure， 佢先至要 engage。如果唔係嘅話，政客一早閃咗啦呢啲咁嘅嘢。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先翻嚟咧就，咦？今晚有呢個特別嘉賓，就牽涉到下個禮拜我哋點解用呢個 四個鐘 嚟呢個找數啦。 係， 休息一陣。 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